4007106108。 是的，4007106108，倒计时还剩下最后的30秒钟。目前看到线上95870619900314741的朋友啊，都是在火热的打电话当中啊。 嗯、 不少朋友都表示啊，看中了鲜芋仙海参一级品纯天然纯野生的特点。是的，4007106108，好海参加上今天好价格，699元，直接是吃上3个月，每次一头海参只要15块钱。马上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与你举世无绝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跟我打仗准赢，军卒高喊对，程老将军是福将，准能赢。杀！打仗就是士气呀、啊！别看他这么吵吵，程咬金这心呐，噔吧噔，噔吧噔，噔噔一噔噔啊，也打鼓啊。还没等他出阵呢，一骑战马飞奔对前，嗨，唐将出来受死。对面哪来这么多人呐？是什么队伍挡住程咬金的先锋队？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的兄弟李世达，带着自己的4个本家兄弟，李世龙、李世虎、李世彪、李世豹，领了3万人马，一来夺回黑风关，二来为哥哥报仇。要说这老李家弟兄在东辽国那是出了名的人物，一个个能征惯战，今天这弟兄几人领兵杀来要会程咬金。程咬金带3000人马正往前进，迎面遇上了敌国兵马，为首的敌将叫李世达，带着本家兄弟李世龙、李世虎、李世彪、李世豹，领3万人马横驻去路。他想啊，一阵冲杀再夺回黑风关，没成想老程把队伍裂开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李世豹催马临战，一摆手中大枪，嗨，对面唐将哪个过来受死。程咬金别看80岁的人呐、啊、人老不服老，抬腿摘下八卦开山月就想出阵。薛显图急忙拦住，老王爷，您偌大年纪哪能打头阵呢？我打头阵您给我助威。程咬金也知道薛显图的意思，是怕自己岁数大有什么闪失，回去没法和元帅交代。好吧，你要小心。薛显图点点头，摘下大刀，两脚踹蹬，来到对前，嗨，敌将通明受死。要问某家，我在东辽王驾下称臣，元帅葛素文手下为将，大将军李世豹是也，你是何人？某家，我乃大唐朝征东元帅薛仁贵麾下调遣，你家大将军薛显图。小子，你敢拦住你家先锋队伍，你不要命了？拿命来！说着催马抡刀，力劈华山，奔李世豹劈了下来。李世豹急忙一摆铁枪，招架相还，大刀嘡啷的一声砍在枪杆上。薛显图抽刀换士，一个拦腰锁玉带， 又向李世豹腰篮斩来。李世豹急忙转身，立枪刚刚一挂，把薛显图的大刀挂开，二马冲锋错蹬。薛显图刷拉一个脑后摘瓜啊，唰奔李世豹后脑海砍下来。李世豹把大枪往后边一背，嘡啷的一声把刀架出去了。薛显图一马三刀挺厉害，都被李世豹躲过，薛显图心中大吃一惊，就这员将不好对付，干脆我的剑法不错，是跟我大哥薛仁贵学的，我何不用冷箭伤他。因为薛显图心里害怕呀，你别跟程咬金胆儿大，三千愣对三万，对面那么多将官，这边就仨人，除了程咬金、薛显图、周青没别人呢。所以薛显图着急，求功心切，俩人在二马错蹬之际，薛显图偷偷把大刀挂在德胜钩上，取下弯弓走兽壶，抽出凋零剑，敏敏朱红搭绳扣，刃扣天弦，嘎吱吱把弓拉开了。弓开四满月，剑走四流星，猛然一个犀牛弯月，看剑噔噔，这支剑向李世豹前心射去。李世豹听见看剑，他早有准备，因为呀，二马错蹬之后，只见薛显图啊一弓腰在那手鼓捣鼓捣，他就注意了。你别看李世豹看着粗鲁，实际很精明，就明白准有暗器。那边一回身，他就做好准备了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也就打点认真的功夫，李世豹兵刃交到了左手，伸右手一看，那支箭射来了，急忙一闪身，越过箭头，伸手捧，把箭杆抓住，哈哈大笑：“薛显图，你这手跟谁学的啊？不怎么样，没用。”嘡啷，把箭一扔，一拧大枪，又奔薛显图前胸扎来。薛显图见李世豹能够接住自己的凋零剑，大吃一惊啊！不能用冷箭伤他，凭武功可要吃亏，有点心慌。这一心慌就坏了，就听着咔嚓一声，这一枪扎上薛显图的肩膀子。这枪本来奔咽喉扎的，薛显图闪开了，但是慢一点，把梯庭兽啊挑开了，肩膀扎上，鲜血直流。薛显图确实原猛将啊，没在乎，还在那交战。是啊，身为武将，哪有不受点伤，轻伤就得坚持。哪知道李世豹反手啪的一下子，一枪杆抽在薛显图的后背上，多亏啊后边有掩心甲挡一下子，就这样也打得薛显图在马上栽两栽，晃两晃，一口鲜血已经到嗓子眼，又把他压下了，一拨战马败下阵去，打败了。程咬金一看，嘿，头一震，薛显图就叫人打败了，今天仗不好打。周青刚要上阵，别介，程咬金说不行，你给我看着队伍，将士兵中胆，如果胆要没了，军兵就散了，你看我打的。老人家偌大年纪，我不爱听，谁说我老，我生气，等着。他双脚踹一蹬，扛着八卦开山斧走马出阵。怎么走马出阵呢？人家骑马上阵，马跑如飞，他不，这匹马四平八稳的来到阵前。李世豹正在叫阵呢，一看唐营军中出个老头八十来岁，脸上虽然皱纹堆垒，可红光满面，二目放光，胖得出奇，胖得自己呀，两个手搂不过来自己的肚子，大概年纪大了，拿不动斧子在肩上扛着。哎呀，看来大唐朝没人了， 老头，偌大年纪你还上阵呢，你真不知道好歹。报上名来。程咬金慢慢吞吞地说，问我呀，嘿嘿嘿，我是大唐朝持双凤的鲁国公，现在是鲁王，我叫程咬金呐。好，李世豹一听这三个字吓一跳，因为程咬金这个人物真是威名震华夏，别的国家也把他看成天神一般，打年轻时候就传他什么三府的接咬金呐。好，李世豹一听这三个字吓一跳，因为程咬金这个人物真是威名震华夏，别的国家也把他看成天神一般，打年轻时候就传他什么三府的接黄冈，三府定瓦岗，广为流传。今天他怎么来了？李世豹上眼下眼，左一眼右眼，一口气儿看了36眼，年过古稀，斧子都拿不动了，在肩上扛着。程咬金呢？你这么大岁数上什么阵呢？常言说得好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。我念你年事已高，又是一代名将，饶你性命，快快回去，换个能征惯战之将上来吧，你去吧。哦，这位将军呐，你的心眼真不错，还知道不杀老年人。嗯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人人知道我名字，我出阵没打一招就回去，我觉得寒碜呐。怎么办？咱俩假打俩回合，我再回去脸上也觉得有光彩，怎么样？李世豹心中暗乐，嘿，干什么都有讨价还价的，这打仗还有讨价还价吗？看他偌大年纪，就答应吧。好，程咬金，我念你年高，就和你假打几合，你快回去吧。好，嘿嘿，我谢谢你了。老程说着拱当踹凳，马往前撞，班斧头、线斧转、大斧转的三棱透甲锥，奔李世奇的迎面一点，小贼点你。说着三棱透甲锥奔李世豹的面门点来，李世豹急忙用枪杆往外一拨，老程的大斧头落下来，劈你，呜。李世豹没有一点准备，他轻敌了，斧子来得太快了，再想躲闪来不及，就听咔嚓一声，把李世豹劈为两半，死尸张落马下。敌兵一看，个个胆战心惊，这老头太厉害了。程咬金斧劈李世豹，洋洋得意，正要往回走，猛然敌军队中又冲出一员将，手擎大铁棍，老头，你杀了我兄弟，就这么走吗？程咬金回来了，杀了你弟弟我就不走了，别说杀你弟弟，杀了你爹我也不偿命啊。小子，你凑对来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李世彪，刚才是我兄弟，我给他报仇来啦。说着刚要抡棍去打，程咬金说，别忙，我先伸手点你劈你，小子左小手啊，这一个左小手，头两招李世彪躲了，左小手也躲开了，随招右小手啊，李世彪躲闪不灵，右手五个手指被削去四个，疼得他扔了大棍，老程大斧子对着李世彪的耳根子呜就抡过来了，就听咔嚓一声，正砍在耳根上，把脑袋上半截给砍掉了，死尸张落马下。程咬金斧劈李世彪，两军儿郎都愣了，这老头这么厉害。李世虎大喊一声，老匹夫啊，拿命来。说完摆动手中丁丁狼牙棒，飞马出阵。程咬金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又来一个，嗯，我值了，老程80多岁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挣一个，再杀一个嘛。 算我给皇上立功了，我们这些老弟兄没几个了，我乐呵一天是一天。你别看他嘴里嘟嘟囔囔的，他不等对方伸手先动手，前几招照旧点你劈脑袋，左削右削，这李世虎都躲开了。李世虎这个气呀，心想怎么还这几招呢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了？有啊，别着急小子，你看着。二马一锁凳，老成大斧子由下往上一划了，这招叫海底捞月，小子磨马脑袋呀。就听砰，把李世虎的马头给砍飞了，死马一趴架，李世虎摔到地上。老成把马圈回来，哈腰一探身，嗨，正砍在李世虎的面门上。程咬金连杀三将，不用说别人，薛显图和周青都看呆了。哎呀，光说程咬金结黄冈定瓦岗，今天一见名不虚传，80岁的人不减当年威风啊。好，就是好，程咬金洋洋得意，大斧子往肩上一扛，捋捋胡子，像那个你见好就收吧，该回来了。他偏不，他要把自己的斧招啊全用完才罢休。程咬金连劈李氏三杰，老大李世龙不干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李世龙血贯同仁，大吼一声，飞马出阵。程咬金还是先下手，点劈削掏抹，人家都闪过去了。按说老程还有一手杵啊，杵马后秋啊，由于他多年没打仗，这招给忘了。一见李世龙躲过这几招，他先毛了，搏马可就败下来了。李世龙哪能放呢，拍马便追。老匹夫啊，你跑得了吗？你杀了我三个弟兄，今天我非把你千刀万剐不可，上天追到凌霄殿，入地追到阴曹地府，哪里走啊？李世龙追程咬金，李世达一看军队没了主将，飞马挺枪来冲杀唐军队伍。正在万分紧急时刻，一员白袍将飞马赶到，抵住李世达，俩人站在一块，紧接着大唐兵马裂开了阵势。白袍将是谁？正是征东大帅薛仁贵。他让程咬金当先锋，虽然派薛显图周青跟随，还是不放心，生怕老程有闪失，所以带人马紧紧跟随。按道理呢，应该差个两三天的路，这好脚跟脚。来得非常巧，正好截住李世达。不说薛仁贵大战李世达，再说程咬金被李世龙紧紧追赶，老程慌不择路，落荒而走。老程这匹马口老了，跑不过李世龙的战马。俩人距离越来越近，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。李世龙把大刀高高举起，姓陈的，我要你性命。呜，程咬金知道跑不了，把眼睛一闭，仰天长叹，哎，完了，我程咬金英雄一世竟死在征东路上，不过值了。就听耳后嗖，哎呦，扑通，程咬金想怎么回事，他把眼睛睁开，扭回头一看，李世龙掉下马，咽喉上中了一支箭，谁射的呢？程咬金东张西望，就在这阵有人高喊，哎，石斧子的，你可是程咬金吗？你谁？顺声音一瞧，只见远处山坡一前一后下来两个老道，年纪大的有70开外， 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，高腰白布袜子，下边云鞋。往脸上看，面似三秋古月，两道花白眉毛斜入天仓额角，一对古木皂薄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四肢阔口，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前胸，是白的多黑的少，根根透肉，条条透风，一看仙风道骨啊。旁边是个小道童，背着一张弓，斜挎走兽壶。程咬金看了半天，想不出这老道是谁。这老道的战马踏踏踏来到切近，四哥呀，无量天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你仔细看看。程咬金擦擦老眼，哎呀，这你是不是我的兄弟谢应登啊？不错，正是小弟。谁呀？程咬金加柳楼结拜的兄弟，当初大魔国五虎上将第四名，镇殿将军，神射手谢科谢应登。谢应登见了程咬金，也顾不得地上的尘土，扑通跪下了。哥哥，你想死我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程咬金急忙跳下马，双手扶起谢应登，老泪纵横。兄弟啊，四哥见着你了，是不是做梦啊？不不不，这是巧遇。弟兄二人泪如雨下。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哥哥，我跟我叔父谢宏当了老道，后来叔父羽化之后，我当了观主，几十年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。前者我救过您一次，在襄阳城外我叔父也救过您，咱有缘呢。听我劝吧，您偌大年纪还争强好胜什么呢？你不该再当先锋，我劝你赶快回京。咱们贾柳楼弟兄还有几个？没谁了，都完了。还有你三哥，那你应该安度晚年。对对对，这次啊，我回去就不再出来了。兄弟啊，你跟我到京城去吧。不，我已经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我是为了四哥你才开杀戒，待我问三哥好。四哥呀，你可要多加小心，后会有期。说完冲程咬金打个急手，弟兄二人洒泪而别。程咬金告别了谢应登，打马返回战场。没有走出多远，就见薛显图带人迎面走来，李远就喊：老千岁，元帅命我寻你来了。说着来到了近前。显图啊，战事如何？老千岁您放心吧，元帅及时赶到，急调李世达，现在把他们军队打散了，咱们胜了，您快回军营吧。唐军连杀李氏几员猛将，东辽国国威受挫。薛仁贵又挥军东进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打开了天盖山、狮子口、黑风关、三江越虎城、凤凰城、凤凰山，跨海征东，破降了东辽国王，两家言归于好，永结友情。薛仁贵歇兵数日，传令大军班师还朝。这次征东一共是十几年，出征的时候薛仁贵才20岁，凯旋时已经38、9岁，算算薛仁贵投军已是18载。此时薛仁贵仍旧是那么英武，可磕下三柳默然。此时福星程咬金已经90多岁，可他名声大振，成了朝野尊重的重臣。这一天班师回京，这正是隋唐英雄程咬金，一把神斧震乾坤，义薄云天福社稷，万古流芳